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一，农历8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致电祝贺岸田文雄当选日本首相；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第一个国庆长假，人们享受美好假期，礼赞幸福小康生活； 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水冷到气冷，四代核电稳步推进；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国际测试赛本月起陆续举行； 西北、华北、黄淮等地遭遇强降雨，气象部门提醒防范次生灾害； 朝鲜决定重启所有朝韩通讯联络线，韩国统一部表示韩方期待尽快重启对话。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岸田文雄，祝贺他当选日本首相。习近平指出，中日一衣带水，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中日双方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加强对话沟通，增进互信合作，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电祝贺岸田文雄当选日本首相，表示双方应该维护政治共识，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两国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健康稳定发展，共同迎接明年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人民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第一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一片祥和，各地民众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欢度佳节，享受美好假期，礼赞幸福的小康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对于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玛纳斯镇上三公村村民陈慧英来说，今年的国庆节有特别的意义。得益于当地的农村安居工程，陈慧英一家搬进了200多平米的安居房，宽敞明亮的2层楼里，上下水、天然气、各式家电一应俱全。 这个国庆节，我们一家人搬进新房了，二子孙子一来，住到这个新房都说家里真好，这个小二楼盖得真漂亮，儿子孙子都围到一起，热热乎乎的，我们特满意，特开心。 在山西省沁水县下沃泉村，假期里络绎不绝的游客也让村民们喜笑颜开。近年来，村里借助农林文旅康产业融合发展机遇，多方筹措资金建设了亲子乐园项目，仅这一项就解决了本村30多名村民的就业，间接带动100多名村民创业。村民刘东东也开启了农家乐。 我以前就是学厨子的，后来我们村搞了个游乐场，我一想回来开个农家乐吧，最多的一个月收入200块钱，这个对我来说一很知足。 如今假日旅游已经成为小康生活的重要内容，人们走出家门，赏美景，观民俗，享受美好假期。在河南省开封市朱仙镇启丰故园，一场大型非遗民俗活动正在火热上演，盘古、宋词乐舞等表演让人们享受丰盛的传统文化大餐。游客李女士 刚一进来就看见这个民俗展演，有这个敲的盘古，然后我儿子特别兴奋，然后今天打算我们在这里逛一天，中午再品尝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小吃，让我们家人在这个假期里好好放松放松。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在不断提升，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成为多地活动的主题。 我爱你。 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小浦镇方岩村的银杏林里，伴着潺潺溪水，我爱你中国的京剧版旋律声缓缓响起，当地小学生和村民们用快闪的方式表达对共和国的热爱， 也让游客感受到京剧的魅力。游客王先生， 它真的是一种古典和现代的一种融合，给人一种很深的韵味，再赶上咱们这个国庆节啊，它就正好就迎合上了，用京剧的一种表达方式来传唱出来，朗朗上口，非常动听，感到我们的国家真的是在变得越来越好，人民的生活呢就越来越开心，越来越幸福。 为了营造安定祥和、温馨和谐的社区氛围，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众星街道府院社区举行家国共团圆、共祝祖国好包饺子活动。50多户一起调馅儿、和面、擀皮儿、包饺子，一片欢声笑语。府院社区党委副书记韩秋： 一个水饺，一份关爱。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够增加邻里之间的交流和感情。大家也在活动中感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家是最小的国，我们也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今年国庆是双减政策实施后的第一个长假，各地景区、运动馆、图书馆等成为中小学生的好去处，他们旅游、玩耍、锻炼，充分享受假期的快乐。请听报道。 河北滦州市开展了多彩假期志愿相伴公益活动，组织具有相应特长的志愿者参与进来，让孩子们在学习中拓宽视野，收获快乐。小学生王小涛在社区活动室跟着志愿者学习舞蹈，一招一式做得有板有眼。 我非常喜欢舞蹈，这个假期呢，社区的志愿者姐姐教了我很多的舞蹈动作，非常开心。 准备好了吗？一分钟啊。 在安徽蚌埠经开区一个篮球俱乐部里，9岁孩子刘淼打完半场篮球比赛后，衣服被汗水浸湿了。 我喜欢打球，因为运动出一身汗很舒服。 家长刘女士说，以前每逢节假日，她都会给孩子报名上1到2个学科补习班。这个十一假期补习班取消了，她和孩子一起做起了运动，轻松的氛围中，亲子关系更融洽了。 多锻炼一点阳刚之气，希望孩子以后可以更好、更茁壮地去成长。 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莒州岛的乡村科普体验馆内，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们了解当地的特色植物和农产品，在寓教于乐中享受假期生活。 我们为孩子做了很丰富的安排，比如说有去乡村采风啊，让孩子们放松一下，也让他们增长一些我们家乡的知识。 假期里，很多孩子来到书店、图书馆，开启了阅读模式。在江苏宿迁市新华书店，阅读区已早早坐满，大部分都是中小学的学生们。市民张女士说，孩子用读书作为自己国庆假期的休闲方式。 平时也都忙于工作嘛，趁着假期呢，也是带小孩过来书店看看书啊，陶冶一下情操，也是一件好事吧。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今天播出水冷到气冷，四代核电稳步推进。总台央广记者周瑶报道。 我们的核设计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这些中子要管理好，另一个方面呢，还得对这些中子啊进行一定程度的驯化，这个驯化是打引号的了。就是当 说话的人是清华大学核研院副院长、高温气冷堆核电站重大专项副总师董玉杰。今年是董玉杰投入该项目工作的第15年，他先后参与了整个专项总体实施方案的规划审批、立项执行，还参与了示范工程的初步设计、详细设计、工程实施，包括首次装料和首次临界。8月21号，全球首座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核电示范工程首堆正式开始装料。9月12号9点35分，示范工程1号反应堆首次达到临界状态。董玉杰回忆说，此次临界过程与团队预先测算的核燃料元件投入量几乎没有差别，这与团队每一位人员的细心工作是分不开的。 理论上来说的话，就通过不断的一个一个的加入这个球形的燃料元件，我们就可以预测加入多少个元件之后它会实现临界。实际加入的核燃料的元件的那数量跟我们预测的首次临界的那个应该加入的燃料元件的数量非常的接近。 作为世界首座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我国实现了示范工程国产化率93.4%的大幅跨越， 在正在召开的世博会上，高温气冷堆也同华龙一号和医疗装备新突破和安保产品等共同亮相，一同展示我国核工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中核集团中核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石奇介绍，下一步该项目计划于11月底实现并网发电。 有两个重大的节点，第一个节点呢是今年的11月底，我们预计会发出第一度电，也就是全世界第一个第四代反应堆发出的第一度电。另外一个节点呢，就是到明年的四月份左右，我们预计会满功率运行，就是两个反应堆带200兆瓦的气轮机达到满功率设计要求。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8周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大道行天下。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8年来，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守望相助、共克时艰，携手推动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稳中有进，为全球抗疫合作和经济复苏做出重要贡献。总台记者丁飞、童亚涛、焦健报道。 酒泉洋葱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九月是鲜洋葱集中上市的出口旺季。由酒泉神州农产品产销农民专业合作社申报的80吨鲜洋葱，近日经酒泉海关检疫监管合格后销往越南。今年前8个月，甘肃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值为158.1亿元，同比增长了 51.5%， 其中以鲜洋葱、苹果、中药材等农产品为主。兰州海关动植物和食品检验检疫处处长吴达透露， 在农产品收获前期呢，就开展田间疫病检测，对于企业出口产品进行跟踪关注处理，针对性的帮助企业积极的应对技术性贸易措施。 8年来，我国与沿线国家始终坚持开放、绿色、廉洁、合作理念。2013年到2020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超过9.2万亿美元，沿线国家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提高了4.1个百分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觉婷： 特别是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海外仓等快速发展，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通达的国家和地区不断增多。截至目前，中国已与13个沿线国家签署了7个自贸协定。 8年来，我国与沿线国家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双向投资蓬勃发展。2013年到2020年，我国对沿线国家累计直接投资达1360亿美元，沿线国家在华新设企业累计达2.7万家，实际投资累计约600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业务占比过半。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张威表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也是推进一带一路合作的核心。 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影响着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的设施连通了，它的经贸合作有更好的发展，它的整个的经济发展水平才会被带动起来。 巴西前对外经贸部长普拉泽雷斯日前表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对当前背景下的经济复苏至关重要。 投资基础设施和连通性对一个国家具有跨领域的影响，它可以帮助到不同部门和不同的经济活动，帮助这个国家从疫情中恢复。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32716.6亿元，同比增长9.4%，服务贸易保持良好增长态势。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出口15499.9亿元，增长25.3%，进口17216.6亿元，下降1.8%，服务出口增幅大于进口27.1个百分点，带动服务贸易逆差下降66.7%至1716.7亿元。 其中八月当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为4624.7亿元，同比增长24.8%，其中运输服务出口增幅高达136.8%。前八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4754.2亿元，增长12%，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45.1%，提升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疫情对旅行服务进出口的影响仍在持续，旅行服务进出口继续下降。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主任邢厚元表示， 那疫情发生以后呢，全球的旅行服务都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国际服务贸易的逆差是大幅度下降了。同时呢，我们本身的服务的产业结构在发生变化，以计算机信息服务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出口也在增加，也就是说一个新的动力来自于现代服务业的出口增加。只要我们在这些新的增长有潜力有动力的这些领域加快发展，未来而言这个结构性的变化我认为还是很有信心的。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委会今天发布，从明天起到12月31号，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的8个竞赛场馆将举办10项国际赛事、3个国际训练周和2项国内测试活动。总台央广记者张文报道。 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前组织一系列测试赛，是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委会的要求和惯例。自10月5号起至12月31号，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的8个竞赛场馆将举办10项国际赛事、3个国际训练周和2项国内测试活动。这其中包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亚洲花样滑冰公开赛、短道速滑世界杯、轮椅冰壶世界锦标赛、雪橇国际训练周和世界杯比赛、国际雪联单板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国际雪联跳台滑雪世界杯等等。其中许多赛事是国际冬季单项体育组织的赛例赛事，目前预计将有来自境外的2000余名运动员、随队官员和国际技术官员、计时计分专业人员陆续来华。北京冬奥组委场馆管理部部长姚辉说，疫情防控工作是筹办测试赛的重中之重。 各赛区组委会和各场馆团队按照一场一次、一馆一次的要求，不断地细化功能分区、防疫分区、人员流线等等，来强化闭环管理安排。目前各个竞赛场馆闭环管理的防疫方案已经通过了国家级防疫专家和冬奥组委多轮的审议，可以说从衣食住行、训练比赛、颁奖采访、防疫烧杀等各个环节，对可能出现的风险点都做了全面的分析，制定了相应的预案。 一系列测试赛测试活动是北京冬奥会前的最后一次全面实战检验，通过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将全面提升团队业务工作能力和场馆运行水平，特别是疫情防控工作水平，确保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北京冬奥会。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6例，本土病例1例，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现有确诊病例857例，其中重症病例4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2亿1369.1万剂次。 另据新疆霍尔果斯市今天下午通报，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昨天在3天1次常规核酸检测中发现2人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经专家诊断均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目前已转运至定点医院进行隔离医学观察，当地迅速启动全市全域全员核酸检测。截至今天10时，全市应检38376人全部为阴性。目前霍尔果斯市第二轮核酸检测已经展开，国家卫健委今天已派出工作组赴西江伊犁指导疫情处置工作。 国庆假期，北方秋雨进入鼎盛期。从昨天开始，西北、华北、黄淮等地遭遇强降雨，局地出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请听报道。 从10月2号到4号，甘肃中东部地区迎来大范围降雨。平凉市临台县中台镇南甸子村东庄社发生一处山体滑坡，造成部分农户房屋倾斜倒塌。受灾群众已提前全部安全转移并妥善安置。受降雨影响，今天陇南市内多条国道出现不同程度水毁塌方泥石流，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当地公路部门迅速对受损道路进行紧急抢修，目前国道已恢复通行。面对持续降雨，山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今天12点启动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庆节假日期间，山西省自然资源厅派出8个专家组26人赴全省11市指导各市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特别抓好受强降雨威胁的重点县市区撤离避险和转移安置工作。连日来，陕西境内持续降雨，导致铁路陇海线、包西线、宝成线等多条线路出现水害。西安至宝鸡、延安、铜川、汉中、滨州等方向列车出现不同程度晚点。西安等车站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做好旅客分流疏导，帮助旅客调整出行计划。西安火车站工作人员 增开了6个人工服务窗口，加开退改签售票窗口，利用各种平台不间断发布正晚点信息。 10月2号夜间至4号早晨，辽宁省出现强风暴及大暴雨天气，全省平均降雨量、最大降雨均突破1951年以来10月份历史极值。其中，鞍山、本溪、辽阳市为1级暴雨灾害，丹东市为2级暴雨灾害。辽宁省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前10位洪水，25座水库泄洪，累计转移人员4513人。受灾人口16583人。 本台消息，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辽宁省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与有关国家执法机关密切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江冬梅近日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江冬梅，女，辽宁省辽阳农村商业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涉嫌受贿罪、违法发放贷款罪，今年3月外逃。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表示，江冬梅涉案金额巨大，精心谋划出逃，性质和影响特别恶劣，其归案是国际追逃追赃和金融领域反腐败的重大战果，是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追逃追赃的具体体现。我们将继续同有关国家深入开展国际司法执法合作，共同打击跨国腐败犯罪，绝不让外逃腐败分子逍遥法外。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庆假期过半，中国银联网联清算平台今天公布了国庆假期前3天的金融消费数据。10月1号到3号，网联平台共处理资金类跨机构网络支付交易60.90亿笔，金额3.29万亿元，与去年国庆假期前3天相比，日均笔数和日均金额分别上涨20.69%和22.97%。10月1号到3号，银联网络的交易金额达到1.17万亿元，交易笔数达21.49亿笔，日均交易笔数同比增长35.87%。 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03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621列。 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济南趵突泉地下水位今天达到29.88米，创下近8年来的最高水位。全城济南72名泉时隔5年全部喷涌，再现趵突腾空、月牙飞瀑景象。 近期，我国南方不少地区持续高温，其中重庆出现了秋老虎高温天气。重庆江津区昨天最高气温甚至达到38.2摄氏度，突破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极值。 据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景寨隧道最后一块整体道床板昨晚浇筑完成，标志着中老铁路全线无闸轨道施工完成，为后续铺轨贯通和年底通车运营创造了有利条件。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朝鲜中央通讯社4号发表公报说，朝鲜决定从当天上午9时起重启朝韩间所有通讯联络线。韩国当局要深深领会重启朝韩通讯联络线的意义，为改善朝韩关系、打开今后辉煌前途做出积极努力。韩国统一部证实，当天上午9时，北京时间上午8时，韩朝联络办公室开始通话，南北通讯联络线得以恢复。韩国统一部表示，韩方期待通过稳定运营南北间的通讯联络线，尽快重启对话，开始进行包括恢复南北关系和推动半岛和平在内的实质性讨论，并取得进展。为抗议和反制韩国对脱北者敌视朝鲜行为处理不力，朝鲜2020年6月9号宣布将切断朝韩之间一切通讯联络线。今年7月27号，朝韩双方恢复被中断了13个月的通讯联络线，但随着8月韩国和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朝韩通讯联系再度中断。 日本自民党新总裁岸田文雄4号在临时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首相指名选举中都获得超过半数选票，当选日本第100任首相。日本新内阁名单也随之公布。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报道。 本次临时国会计划从10月4号持续到10月14号，为期11天。日本执政党将与在野党就新任首相等相关事宜进行讨论协商。临时国会从4号当地时间下午1点开始，先后在众参两院全体会议上进行首相指名选举。在众议院首相指名选举中，岸田文雄在众议院458票有效选票中获得311票。在随后进行的参议院首相指名选举中，他在参议院的241张有效选票中获得了141票。在众参两院，他的得票均超过了有效投票的半数，因而顺利当选为日本首相。在当选为第100任日本首相后，岸田文雄前往官邸，随即与执政联盟的公民党代表山口纳基男举行党首会谈后，设立组阁本部，进行内阁人事安排。新任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随后公布了全体内阁成员名单，岸田文雄内阁成员共21人，岸田文雄担任首相，另有20名内阁大臣，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总务大臣金子公之、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岸信夫、财务大臣铃木俊一、新冠疫苗担当大臣枯内照子、经济安保担当大臣小林英治等等。新内阁名单公布后，在位于东京的皇居会举行首相任命和内阁大臣认证仪式，新内阁由此正式宣告成立。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43683076例，死亡701170例。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3号在伊朗军事院校毕业生毕业典礼上发表视频讲话，表示外国军事干预是破坏地区稳定的根源，中东地区不应允许外国军事力量的存在，美国在阿富汗的经历就是一个破坏地区稳定的巨大教训。 据俄罗斯国防部4号消息，俄罗斯成功从核潜艇上完成了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首次试射，导弹命中了巴伦支海域的预定目标。据悉，锆石导弹将主要装备在22350型护卫舰和白拉树级多用途攻击型核潜艇上。 埃及官方金字塔在线网站3号援引以色列媒体报道说，埃及航空公司飞往以色列的直航航班当天在以色列本古里安国际机场降落，受到机场过水门礼遇以示欢迎。报道说，这是该公司有史以来第一次飞往以色列的商业航班。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童林、石敬飞，主播张磊、舒心。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 Baby, that's a fact. Ups and downs, lost and found. Just let go. We're gonna be fine. When you make up your mind.